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来自于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也是王力宏的心跳专辑当中根据英文经典《Rhythm of the Rain》改编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不仅当选为2009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还让王力宏在那一年的中歌榜颁奖典礼上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的年度最佳作曲奖。莫文蔚2009年翻唱专辑《回味》是中歌榜当年年度最佳专辑，中歌榜年度金曲《外面的世界》，齐秦的原版唱出了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渴望，而莫文蔚的版本则唱出了一位都市女性在阅尽繁华尝遍沧桑千帆过尽之后那种淡然和释怀。 在很久很久以前， Thank you. 2009年，韩红凭借《听我的声音》获得当年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这张专辑也反映出韩红两大创作风格，一个呢是对故乡的眷恋，专辑当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归来》；另外一种则是放手一搏的自我挑战，像年度金曲《听我的声音》，摇滚加上说唱的元素，在韩红过往作品当中，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年度金曲，来自许飞的 EP《26度》当中的作品，也是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插曲《我要的飞翔》。稍后还将听到羽泉2009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羽泉》专辑当中，当选为中国榜年度金曲的这样一首《不弃不离》。 天气冷暖不确定，每个人都在人海里相遇，总是没道理，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没关系，无论失去了什么 我们相偎相

错过错过，可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说话。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别怕太快乐，别怕失去我。 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也是2009年中歌榜年度金曲。啊，这首歌同时也是中歌榜颁奖典礼的年度 KTV 点唱冠军。这首歌不仅成为梁静茹个人的新经典作品，更是让创作者严爵得到了发片机会。在2010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谢谢你的美好》，一举从幕后走到台前。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杰2009年穿越三部曲当中的这首主打歌《看月亮爬上来》。作为新人，他已经观摩了两届中歌榜，终于在2009年第一次当选中歌榜颁奖典礼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好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嘟嘟嘟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上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小情歌满满，后来王铮亮是靠时间都去哪儿了迎来了事业的出头天，2009年中国榜年度金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刘媛媛共同带来国家，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稍后还将听到王啸坤2009年年度金曲征程。 一语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富的家。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王啸坤。 我就是想让自己尽量每次都能愉悦，把自己鼓励，然后讨好你和整个世界，很多人快乐我累了，轻轻轻嘲笑我的固执，而且不够专业，如果浪费了谁的时间，我想说声话。